风走在你家，谁好啊啊啊啊啊啊啊，两兄跑步下青林四张洞崖背，你一眼闭一眼开，莫不是杀不得莫佛文章精修在，你一眼闭一眼开，莫不是无人披莫把晓得，阿两兄啊你一眼闭一眼开，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配，说到两兄心头望，沙漠金碧不再开，兄啊你多才多闻神奇故，我应当应着孤身为 刚才是戚雅仙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再请欣赏周宝奎演唱的碧玉簪选段送凤冠。周宝奎的演唱风趣滑稽，充满了乡土气息。 小豆娘，我个心肝宝贝，白牛阿玲是我个水性牛，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水白牛，水性水白都是牛，老太婆啥不得那两昂亏牛，媳妇啊侬心宽宽气无啊啊无，愿得媳妇来听。不不，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今朝，白菜是来认错，侬可以回到西，哎呀回到东，家苦的回的是红啊呼呼呼，媳妇侬三番不离。一世长远不足要去土壤住，给中学叫银丝包啊，我一两岁我就有好结果，听众步步接凤冠，高明夫人与侬住啊，媳妇侬是一两 娘房正的一个夫一度来两一度千处万处是二零处我步步的弄中发出媳妇今朝夫妻户我一家团圆是落户啊户媳妇弄啥会跟夫妻户啊我个命人家用结果祖灵有些要谈灵也得我步步要人难住二零四今世作为要见年路王家后代要断相互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我养什么女子我住什么婆媳妇啊侬哪个人情结不婆许下梦官夫妻夫啊 刚才是周宝奎演唱的碧玉簪，最后请听袁雪芬、范瑞娟演唱的双裂记。他俩的演唱质朴高雅，具有高山流水之美。在剧中，袁雪芬扮演梁红玉，范瑞娟扮演韩世忠。 你怎么起来了？ 我精神睡够了。 哈，这是你的不是了，叫你睡你为什么不睡呀？ 我看你这件锦袍有好几处磨破了，一时不能实在，就替你补上几针。 哎，谁要你替我补什么锦袍嘞？ 哎呀，你这个人也真是，这只有己就不知有人吗？ 此话怎么讲？ 那你为什么不去谁嘞？ 哦，啊，夫人，今晚安排妙计，请做金儿子。要是金儿子请到，我就立即出击。为此，做一等金儿子的消息，你想叫我何以得罪哦？ 那不就对了？你既不能实在，怎么敢叫我只能实在呀？ 我来只只说在，你毕竟与我不同哦。 哎，二十年了，好像刚认识的。你万不知我的万岁什么同与不同哦。 刘光十岁从马空从转眼来已是二十年了。 是啊，已是二十年了。 夫人就得给 乾坤间，生生莫离都为啥，道生莫我并不是等一把空姐她老了红颜，为情怕的生下刺猬，不怕的生金钱，相公啊我姑了谁与婚丧三五天，但难夫妻要生 说得将军还不见贵宝，嗨，这叫人不安呐、啊！ 相公圣算，今晚必有佳音。 嗯，今到今儿日，敌人若无留而不迎，不再时来，我军趁机再进，归叫十万敌军遭送长江与福。实在贵客天子，见越王永历必有大悟。一礼于我一少甚多，这乃天助我成功也。 听相公之言，少是万要四杀。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吗？ 妾身在军多年，难道万怕四杀？这是相公上礼用餐欺不我了。哦，这件苏德将军当得三级一查，妾身已经白下酒宴，与相公下酒，与座成功。 好，你倒想得周到啊！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 哎呀，谁不许你饮了？只是你少饮罢了。而且酒呀，当饮则饮，当止则止。 哈哈，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 相公，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 嗯，这是其一。 好、哦，难道还有其他意思？ 嗯， 倒要请教。 不甚也吧。 恰是为何？ 说出来，相公，你会见笑的。 好、啊，下回不笑就是。 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呀。 啊，夫人，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下官倒粗心大意了。 相公啊。岂在神鬼少时梦，这何人也来上苍虚，这里下着汗马尊公，相公的立功 怕风雨欺负哟。再算是你位高权重，长势气。元帅神通，神庙算指挥的大家开威风，不惜自夸夸相公，杀进元凶，儿子母子身为阿爷谁英雄， 听众朋友，袁雪芬、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双裂记》今天就欣赏到这儿。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引派小生唱腔。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引派小生在越剧界影响很大，尤其是尹桂芳在越剧《红楼梦》中塑造的贾宝玉、《盘妻锁妻》中塑造的梁玉书这几个角色，可以说是越剧小生艺术的典范。先请听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 这样人家在书本那一边做礼貌身为本身，莫非就是杨家门被我让人把门开，那杨为什么今天把人门唱起歌来可爱不

人一相陪，两心相印定把岁，正所谓天下也是无不

为你杀生放死去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心中事，谁人知晓？ 下面是吴海丽、毛维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里把不完全讲，翻天我烦恼。 见君王，穿着奸臣无邦家，那全家为恨死逃尽。八月十五，我爹娘的下葬，我。下云霓，迎喜他团亲早成王，为求他人能生愿，也欲逃出我下云阳。路遇贼兵，我跳长江，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谁要虚度一年真待牛陪，靠近我却是弟弟 这小孩大人定要帮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见这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生命吧，我爹爹当上未曾想，好替你做主，愿将那奸贼斩尽家。 听众朋友，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